清风轻掠过，但觉着光线温暖心窝。愿你知清风光线时，常存在伴你天天度过。静悄中清风拂你面，万暗里闪出千流光线，万花的衣裳总有渐。这一刻让你感锐变，默然静花，向花分气，众心似被净化。顿然自觉，心中不再牵挂往昔与未来，放开感觉自在，此心不再尘埃。问觉否清风轻掠过，问觉没觉天光温暖心间，在这钟声中醒了，众生众星中重赞。分气，众心似被净化。顿然自觉，心中不再牵挂往昔与未来，放开感觉自在，此心不再尘埃。悄中清风拂你面，万暗里闪出千流光线。愿你知清风早已是，常存在伴你天天度过。那钟声早共鸣，众生众星中重赞。